魔向 Pizza Bowl 第二节，我哋又翻嚟啦。好，我哋今节就讲下玻璃心啦。大家嘅系咪都会觉得啲大陆人好有玻璃心嘅？其实 会噶，所以你成日讲起佢哋有啲咩做得唔好啊，成嗰啲就会可能话你哋即系点讲？中国有呢个问题，第二啲国家都有呢个问题，即系同埋可能就会嬲。又会攞翻啲咩？你哋系咪中国人？例如好似呢啲咁咯。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都系差唔多几多啫，嗬。社长觉唔觉得？ 差唔多，一定差。其实 因为即系我又咁睇啦，我又咁睇啦。点解我话睇到啊呢个涉石人个篇文呢，我有少少感受呢，因为我就讲我老母嗰边祖籍啦，就係、是、香山县嘅，即係而家好似好似叫中山啦。就好多人呢，就係、是、因为香山就好近澳门嘅，好似以前澳门系香山一部分嚟。咁呢好多人呢走咗去澳门之后再移民嚟澳洲嘅。好多人搞护照啦、whatever 啦，咁呢我以前呢听嗰啲亲戚讲，即係澳门过嚟嘅香山人、中山人咁讲，佢就话喂唔好同啲香港人黐咁埋呀，好贪心嘅，好再攞着数咩咩咁样。之后话点解咁讲呢，咁佢哋就话你以后相处就知道㗎啦。咁我就唔知，因为冇咩香港亲戚，基本上冇嘅，都系澳洲出世或者系嗰啲嚟咗几十年嗰啲呀。咁我就睇到有朋友就系做餐馆啦，咁咧佢就以前就系个澳门嘅中山人过嚟，咁佢就同一个香港人合伙喺唐人街，之后咧就最后尾都系不欢而散嘅。咁我问佢点解啦，佢就话咧乜嘢都计得好准，即系本嚟好朋友嘅。咁老实讲，如果好朋友一齐做生意，其实我都系唔建议嘅。但系佢就讲到有啲事情就讲到。比较过分嘅，同埋比较斤斤计较少少嘅。咁咁我就引出呢，其实呢好多人呢，即係好多香港人呢都睇到自己好高，觉得自己比较高级少少，或者觉得自己比其他地方嘅唐人係叻啲嘅，甚至係品格係高啲嘅，高尚啲嘅。但係喺我哋睇嚟呢，其实好多海外嘅，即係嚟咗几代呢嘅华人咧，都唔系咁追香港人嘅。我以前都提过咧，我有好多 uncle 咧，都系喺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新几内亚过嚟嘅。因为嗰阵日本仔打到佢啦，就做咗 refugee 啊，咁就 whatever。总之佢哋都系咁同我讲嘅。佢话：都系唔好同我啲人玩，咁都同我讲，即系叫我小心啲香港人咯。因为我哋呢度出世啲人就单纯少少嘅，所以佢就叫我小心啲咯，就系咁咯。我谂呢集都要俾人屌我噶啦，话 我哋 咁样， 我哋又闹香港人， 又唔系闹嘅，大家都系，即系其实我认为大家都系讲事实啫，即系 讲我哋睇到嘅嘢咯， 或者讲下系外国人点样睇香港人咯，即系个国， 或者老华侨点睇香港人咯，即系唔系香港嘅老华侨， 有啲网友玻璃心咁啊，见到我哋又批评香港人，就系哇你班友又闹香港人咧，翻咁追咁憎香港人翻中国啦，咁有啲网友咁写喎。 咁你同大陆人有咩分别啫？即系你讲呢啲嘢，大陆人就最中意话你咁捻唔爱国，不如你去外国做外国狗咯。咁其实唔系一捻样，即系你即系香港人屌嗰啲嘢，同大陆人屌嗰啲系一样，即系 同一个逻辑， 同一个逻辑，同一种玻璃心，即系远少少批评都接受唔到。即系我哋比较厚面皮啊，我认为，即系你我哋俾人屌咗咁耐啊，即系喺嗰啲留言嗰度啊，我哋都系继续做，同埋即系我哋如果系啱， 冇变过， 即系我哋都会反思究竟我哋有冇做错。但系即系我睇到就香港人都系个心胸，好多人啦，唔系全部人啦，即系我哋如果讲有即系网上有啲网民咧，就系个心胸比大陆人可能仲狭窄啲咯。即系我认为可能就系香港嘅网民同埋大陆嗰啲粉青系差唔多，冇乜分别，两种都系 心态一样， 同一只型号嘅，即系 我认为就 即系佢哋就会大陆嗰啲就会觉得祖国祖国强大啦嗰啲咁啊，即系 GDP 系世界排第二嗰啲咁样强大啦，所以我哋中国人咧都好强大，你唔应该再咁样笑我哋或者咁样系啦，即系谂千百个理由讲自即系为自己开脱噶嘛。不过香港都会有啲咁嘅问题咯，即系可能活多钱会觉得我系即系可能比起大陆人，我哋系即系高一线，或者系点样会即系高一线嘅，即 系啊，我攞 BNO 添啊， 系啦，即系迟早要翻翻老家噶啦添啊， 咁我收咗佢噶咯，屌！如果 BNO 嘅话，你点解冇欧盟两个标志嘅？屌柒佢，我就系会。 咁可能就会觉得，喂，唔好，点解你咁样笑我哋咧？你好高啊，你好高级啊，你好高人一等啊，即系笑我哋啊啲咁样，即系会系咁睇咯。不过我成日觉得咧，依家其实有时啲小朋友咧要开始读翻叫《论语》，咁其实有时佢讲咗一句咧叫做吾日三省吾身，即系每一日咧要有三次去反省一下自己有冇啲咩问题。成日我觉得香港人依家就即系比较缺乏咗呢一样嘢咯。 系， 都冇办法噶，因为香港人而家好有一种做法咧，就系好似其实佢好似大陆人嘅，即系我都唔想咁样讲，但系即系好似大陆人。大陆人你睇到即系近之前咪中印有啲争执嘅，咁佢哋就好中意即系喺印度人身上攞一啲优越感，即系认为我哋劲过印度人几捻多， 嗯， 即系你同我哋打，简直不自量力。在香港人呢就是你好似今次打风你睇到佢哋就喺澳门人，即其实人哋澳门人都好撚惨，已经受灾了，仲要喺澳门人身上攞即搵优越感。 呢啲有少少叫做踩低人抬高自己。 我觉得咁样好撚黑人憎囉，即你好似同人即点样讲，你话笑隔篱嗰条友衰过你咁，就觉得自己好好。我觉得是这样，即是好像小个读书那样，隔壁同学屌你老味咁撚低分咁样。即是好像自己其实自己就是尾二低分那个。屌但啱啱坐隔壁那个就是最低分那条友。屌你老味 隔壁垫底感觉舒服一点的。 其实这种都是陶杰所讲的小鹿 DNA 来的，如果这么讲的话，即是要找人比，即是不同人家好的比起系总系揾一啲差过你人俾你踩嘅啫喎。 我哋呢啲系自细训练噶嘛，好似头先社长讲，哇屌屌到尾隔嗰个考第尾个尾二啊，都唔差啫，都冇差啫咁，一样。 冇办法，即系呢个好，其实喺呢一个社会，即系而家呢个现代社会，你仲系咁样谂嘢咧，就。即系我觉得就有啲问题咯，香港人如果即系长此落去嘅话，因为你会好黑人憎啊，即系周边嗰啲地区咧都好鸠憎你咯， 咪造成互相践踏咯。 即系你又搵啲嘢系我好过你啊踩你，你又搵翻啲嘢你嚟踩得到我咯，咁变咗又冇进步咯。 系 你净系永远睇人哋最唔好嗰样啊嘛。 系啊，即系 同埋真系冇进步嗰下大镬啊，即系。即系社长有冇觉得其实呢几呢十年八年嚟嘅香港学生系真系差咗好捻多，系好多好多啊！即系系冇嗱，我就承认其实以前嘅即系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出世嘅香港人咧系都几叻嘅，六十年代更加系啦，即系老师嗰代啦。但系呢啲九零后啊零零后，即系我以前大学教过啦，咁之后哇！即系你讲到自己咁优秀，阿哥你真系好唔得啊！啲英文，即系我咪同佢讲，我识一对土生土长香港人，就系 Tasmania 大学，即系 UTAS 想读啦。咁要有 IELTS 嘅要 IELTS 嘅某个分数先入到大学噶嘛。咁佢考咗七次喎，两个，一个考咗八次，土生土长噶佢。咁佢哋都揸 BNO 嘅，唔好意思啊。咁之后咁咧咁。咁咧，我之后我就话：喂，你哋饮边科唔得啊？佢话：唉，我 V 顶唔得啊！咩咁我话：点解你哋唔努力啲啊？佢话：唉，唔紧要啦，啲大陆仔总系差过我哋嘅。屌，我心谂：哇，你同佢哋比啊？吓，你咁样成世入唔到学噶喎，老细。 而家个社会 唔容许你咁样谂嘢噶啦。即系如果你要睇人哋差过你先开心嘅话，其实就即系你第一进步唔到啦，第二就系你你只会越嚟越退步咯。同埋而家嘅退步咧系冇得翻转头，因为世界唔等人嘅。而家世界喐得太快啊！即系你一唔跟唔到咧，就会堕后得好犀利咯。 即使有啲 认同， 即使有啲似咧，香港之前都讨论过一样，就系话即系讲大陆，即系我哋嘅八达通系好落后嘅嘢嚟噶啦，即系同大陆比嘅，佢哋嗰个微信支付啊嗰啲就即系相差好远。咁其实呢样嘢其实系啱噶嘛，即系我哋嗰个电子付款嗰个方面系真系好落后噶嘛，即系大家会即刻去谂千百个理由，即系话哇你到时候你买乜嘢啲资料俾晒你知道啊，或者点样点样啊嗰啲，即系会谂千百个藉口，即系话诶其实呢样嘢系佢哋有啫，我哋唔需要有，即系嗰下个玻璃心就出到嚟咯，即系香港人嘅玻璃心就会爆出嚟啦。 系啊，就好似话 九十年代都走得好快，你八达通。基本上是全世界第一的，将八达通可以变做一个电子银包，你譬如去七仔买嘢啊那些，其实那些是很先进的东西来的，你想回在20年前，即现在都有20年了，你讲紧了，你想回20年前都那时是很顶尖的，但是在这20年呢个世界变了很多，但是香港的东西呢就很多都没变。即係佢停留咗，即係好似你日本仔咁樣，日本九十年代黃金時代啦。咁你如果即係有啲人咧，你會睇即係如果有揸日本車，有啲車廠咧就停留咗喺九十年代嘅。你睇到個內裝啊嗰啲，全部都跟唔到個潮流。你韓國佬都跟到，但係你日本仔就跟唔到。咁而家 睇圈地，你睇圈地嗰啲車都知啦。 是啊，人哋韩国车就做到成个，嗱，即系讲离一离题啦。即系你韩国现代佢都系拜三菱为师嘅，即系如果做车 系， 但系 成套抄佢嘅以前， 因为成套都系 license 噶嘛，直情系三菱俾 license 佢做一啲同一样嘅 engine 同一样嘅车，佢就喺韩国买，咁佢跟住做到咁上下咧就。改少少个样，咁、那个引擎啊、波箱嗰啲全部都系三菱嘅，咁啊照卖咯。咁但系你睇下呢十几年啦，即系呢十几年，三菱已经唔知道去咗边啦。即系其实都做得好差，成个车厂。但韩国佬就好劲、啊，即系喺澳洲咁计，即系韩国现代同埋起亚，佢哋一个 group 嚟嘅。佢哋基本上係拍得住個銷量係拍得住豐田，即係超越曬 平啊嘛，即係好平喎！佢啲嘢真係好撚平，唔係講笑。 平均平過日本車5000蚊到。 其實平係一件事，平係只會攻佔到某一個 market 嘅一部分，即係某一個 segment。你譬如好似長城牌大陸車夠平咯，咁但係佢係做唔大個 market share 啊嘛，因為個 quality 唔得啊嘛，同埋嗰個內籠嗰個設計係好老舊啊嘛，即係你睇到就係如果你停留咗，譬如你覺得自己好掂，譬如日本仔覺得自己好掂，佢三菱係一個 classic case 嚟，咁佢十幾年都係做同一樣嘅嘢，啲車又唔改款，咁你結果咧就係佢而家賣得仲平過。佢徒弟现代，你三菱车平过现代喎， 系咩？咦，咁啊真系唔知 道，系啊， 我仲成日觉得现代已经好平添，我仲觉得 三菱啊仲平过佢，因为已经人哋已经可以进占到一个高阶一少少嘅 market 啦，即系如果韩国佬嚟计， 系 即系好似香港嘅 case 吓、啊，你讲。 即系同埋好似嗰阵时2002年日本联同韩国咪搞世界杯嘅，其实嗰阵时Samsung 都啱即系啱啱出咗冇几耐啫嘛，嗰阵时佢都话噶目标嘅假想敌系日本嘅 Sony 嘛，即系佢会 即系人哋都笑佢噶，哇黐线噶，你 Samsung 同 Sony 斗冇病啊嘛，笑即系笑佢噶嘛，即系人哋嗰阵时佢唔会话我同北韩比噶嘛，即系将自己嘅科技，我嘅隔篱嘅北韩仲衰啦，即系有啲其实好似香港咁样噶嘛，其实喂你冇理由攞你同北韩比噶嘛，即系一比就要同日本比咯，其实你睇翻依家2002年到今日。你其实 Samsung 你电视嗰方面已经怼冧咗 Sony 啦，已经其实 手机嗰啲当然系啦，即系手机我记得以前都系用 Sony 手机啊，记唔记得扎身嗰部都系 Sony 啊，90年代即系 掹条线出嚟嗰啲啊， 系啊，90年代嗰啲即系 Sony 系好顶尖噶嘛，嗰啲相机啊嗰啲成，而家相机 Sony 都做到，但系手机嗰啲真系俾 Samsung 打柴晒啦。 系，尤其是咩电视啊嗰啲，即系嗰类啊，音响都其实 Samsung 都立咗好多翻嚟嘅，已经系啊。 即系 Samsung 啲嘢就唔同嘅，咁但系冇所谓啦。啲人系用，即系其实佢哋睇穿咗个市场，就系啲人系用个款啊嘛。即系用手机嗰啲，即系你 function 可能两三年，咁佢跟住之后你都换噶啦，咁佢就唔使整到咁襟咯。即系我个睇法就系，佢哋系叻过。即系佢哋系有假想敌之余，仲系佢设计各方面都系叻过日本仔喺呢 系 呢十年进步， 即系已经好耐啦。其实 即系如果假如韩国人佢哋有一种咁嘅玻璃心嘅，即系俾人系咁笑佢哋一定追唔到日本噶啦，或者点样点样，即系佢哋唔会，即系如果佢哋真系用一种玻璃心去面对，或者用一啲比佢哋更加差嘅嘢去面对嘅话，咁今时今日就唔系咁嘅局面咯。 乜都唔使做噶啦，怕俾人笑嘅话，系咪？ 其实 或者攞啲差嘅嚟比，咁你乜都唔使做噶啦，你一定赢。 系啊， 其实我睇中国嗰个发展嗰个势头咧，佢哋即系最即系有一部分人有玻璃心，但系其实大部分人咧，佢哋都系有一个假想敌，就系日本仔。即系有啲，譬如你做车嗰啲系韩国佬啦，即系佢哋而家喺国内咧，我嘅理解就系啲国产车开始嗰个质素上到嚟，咁。即系而家韩国车就卖得越嚟越差咯，喺中国。咁即系韩系品牌就系越嚟越多问题啦。即系如果喺中国嘅发展，即系点样讲咧？你中国佢内部嘅人如果你净系睇嗰啲网捻嗰啲反应咧，都系 reflect 唔到成个社会。 嗯，错嘅嗰啲系， 或者咧就错，或者香港咧好兴封存之前，即系例如你唔可以，因为你个唔可以成个 focus 就喺大陆。之前咧唔知道一段就话个小朋友喺个 lift 度，个 lift 停咗定乜嘢嘅，个小朋友就向住嗰个控制板屙尿，跟住唔知就打开咗个门，跟住跌到重伤，定死咗 whatever 啦。 电死咗， 跌死咗，即系跌咗落去啊！之后拉开， 电死咗。 电死咗， 系 啦，跟住大家喺度封存呢啲咯，或者可能佢行下，跟住可能唔知点解个地会穿咗个窿，就跌咗落去，即系大家会可能话哎呢个鬼国或者点样，但系其实我觉得有时个 focus 可能嚟睇翻佢哋，例如好似我哋经常会提起嘅华为手机啦，即系例如好似佢哋呢啲做紧一啲好领先嘅嘢，其实我哋系咪应该要睇下或者要？即未到话参考一下，即可能睇下，咦，佢哋究竟发生紧咩事？点解佢哋可以做到嘅咧？ 咁我又讲下一样嘢咧，航拍机啦，即系大家有冇听过 大 冇错啦，我就买咗部嘅，啱啱 好玩 咧。唔系我买咗自己啦，即系买俾人哋啦。咁咧 有系啦， 系。咁咧就我就谂唔到咧，而家 DJI 呢个牌子咧系已经嗱土生土长深圳牌子嚟噶，已经系占咗全世界75%嘅航拍机，同埋个价唔平嘅，即系1700澳币，即系几千港币啊，我唔知道。 上皮嘢咯， 系咯系啊，应该有，应该唔系啊，差唔多成六咁上下啦。咁系咯，咁就。就系我系估唔到嘅，我系好 surprise 嘅，因为谂住，屌系正正宗宗深圳出噶，深圳出 Made in China 噶，我睇开咗盒啦，咁我就觉得，咁我就问我另外一个朋友，我话喂，原来深圳而家咁犀利，佢话系啊，好多嘢你都唔知啊，其实佢话仲有啲嘢咧，深圳即系某一个 scale 上面咧，深圳已经系占世界。 八九成嘅，即系某啲嗰啲科技产品啊嗰啲咁嘅嘢，已经系哇咁犀利嘅，唔系净系即系喺我印象中吓，即系好耐冇去过深圳，就系、是、东门啊嗰啲卖嗰啲 A 超 A 啊，你哋叫系咪 A 货啊嗰啲咁嘅地方， 嗰啲好真嗰啲做得系， 但系佢话而家深圳唔系咁啦，佢话 唔做呢啲嘢啦。 佢话深圳已经系相当于即系相当于美国嘅 San Francisco 咁上下啦，话哇咁犀利噶，佢即系佢话好似除咗 San Francisco 啲，假嘢都照做，假嘢都照做，你话商业城嗰啲咪假标啊嗰啲咯，一样系做 嘅。佢系中国嘅 San Francisco 啫，咁因为我初初以为上海叻过深圳噶嘛，即系成日讲上海、北京咁，原来深圳而家系咁好，咁即系点讲咧？即系梁振英话要学深圳，其实嗱。就制度肯定不可以学，但是如果这些对科研的重视啊，他们政府是真的肯抌钱给他们的，就是做那些。其实大疆呢本来是香港人整的，你知不知道？ 李大的人来的。是啊是啊 是啊，但是好像说香港政府是不拆理他嘛，那之后他们就走了去深圳找人搞什么创投基金，那些人就揼了一些旧东西出来啦，现在好像说值都几百亿美金嘅，好似呢档嘢。咁我哋想带出嘅问题，其实地狱鬼国系咪真系咁地狱咧？地狱鬼国可以做到鬼佬世界都好即系好渴望有样嘢，好贵呢样嘢，唔系好多鬼佬肯舍得写千几蚊去买嘢啊嘛。咁连地狱鬼国都做到，你香港人都做唔到，咁系唔系需要反思？系咪需要谂下点解自己唔得？ 同埋咧，即系可能。即系唔好，即系当然啦，佢哋嗰啲咩小月月嗰啲，即系碌俾架车碌过十几人、十八个人啊，行过都冇人理佢。即系呢啲，我哋而家当然即系人类文明嚟讲，梗系不得接受啦呢啲嘢。即系呢啲梗系要声讨，或者梗系唔可以学，或者更加唔希望有啲事发生啦。即系我哋另一方面，即系要睇下佢哋做紧啲乜嘢咯。即系或者可能唔好以，即系有人赞佢哋某一样嘢系。超越咗香港嘅，即系一赞佢某嘢超越咗香港嘅话咧，咁就真系上头啦。 我只可以讲话，我睇到 Facebook 嗰啲 friend 好似癫狗咁，屌！即系一睇到少少赞，大陆讲，唉，即系咪即系觉得，哇！你赞佢，你投共啊吓。所以 有另一个极，即系自大去到另一个极端，变咗自卑咯。而家即系好危险啊！其实香港不嬲都系领先大陆好多嘅，但系喺过去嗰二十年咧。就不断向后咯，人哋就不断向前，香港就不断向后吞。咁即系到咗，即系讲真啦，你话五十年不变，而家真系五十年 都变晒啦。 五十年之后咧，香港就真系冇变过，可能都系同五十年前一样。即系如果你照翻而家嗰个 progress 嗰个 水平， 喺嗰个水平，你画翻一条 projection 嘅 curve， 喂，香港可能真系五十年都唔会喐噶。即系好似冇发展咁，咁大陆咧就 咁样嘅五十年一变， 可能就真系咁啊！你睇香港其实冇嘢，即系如果科研嗰啲咁唔使讲啦，冇进步咧，有个科学，即系你喺大埔有科学院嗰啲都冇用啦，即系冇完全系冇 冇科研噶， 冇科研出到嚟系可以做到，你唔好话好似做到大疆咁啊，你做到一个OPPO。即系 OPPO 手机啊，或者 OnePlus 手机咁样嘅 size 嘅公司都冇咯。 你哋知唔知边个叫做星之子陈奕希啊？即系 听过吓， 佢就唔知攞咗某个 Intel 嘅奖，跟住就可能入星就命名，即系攞佢个名嚟命名嘅咁样啦。咁啊，跟住后屘咪俾科大就咩破格，好细个就收咗佢做大学生啦。咁佢。是啊，十六岁咁上下就收咗去大学生。咁佢依家其实毕咗业，跟住就都系佢哋搞一啲类似 apps 嘅公司，即系手机 apps 嘅公司。咁跟住有啲人就话吓，哎呀，仲以为佢搞啲咩嘢咁巴闭添，原来搞 apps 咋咁样。我心谂，即系点解要咁样去睇人咧？即系佢搞，即系可能佢当初攞咗呢个星之子呢个奖，咁唔一定要研究咩太空科技啊啲咁样噶嘛。即系做 apps， 佢其实冇坏噶。即系啲人都要咁样去踩 嘅 喎， 每个人有唔同嘅定位啊嘛。你做科研嘅人就唔会走去做基金嘅，通常即系香港人咧就好得意嘅，即系好睇低做技术性嘅工作嘅人咯。 即系做 I T 啊， 即系同我哋倒，即系同我哋倒转噶。澳洲就好捻睇低做啲金融嗰啲人噶，我屌倒捻转噶咁。 因为觉得好似一种剥削啊嘛， 可能同埋我谂个社会嗰个氛围有啲唔一样，即系你做工程嘅人咧，就通常都系即系做或者做科研嘅人咧，通常都系即系个社会会尊重啲咯， 系呢个真嘅个 感觉系， 因为我哋签字咧，即系 engineer 咧，同太平绅士一样系有嗰啲社长应该知道，即系可以帮人哋系签嗰啲叫咩啊？即系嗰啲嗰啲证明 牌就可以， 系啊有牌系咯，系可以帮人哋鉴定嗰啲嗰啲 certificate 嗰啲咁嘅嘢系我哋系可以嘅 engineer 有牌嗰啲。 但你香港梗系冇可能，即系香港就绝对睇唔起工程佬啦。即系好老实讲，咁都系嘅，即系香港个氛围又唔一样。你搵做金融搵钱快好多，亦都多好多。咁你做其他行业嘅人，梗系结果就系你就梗系冇运行啦。同埋即系而家个市好翻啲啦，譬如你做即系做土木工程，即系人哋就不断攻击你做嘅嘢系大白象啊嗰啲咯，即系有大白象，我承认有嘅。咁但系系咪真系要由朝到晚咁样讲咧？话做大白象啊，唔捻掂啊？即系好似而家高铁咁样，其实已经起捻咗啦，即系佢系大白象嚟嘅。咁你都要谂办法，即系喺嗰件嘢度搵翻啲着数翻嚟啊！你咁样狂屌佢都冇用啊！即系我认为就。即 因为蚀，到时蚀咧就蚀落港铁嗰度噶啦。港铁香港人其实都有份嘅，政府噶嘛。 其实你有，即系而家我睇到咧就系、是因为大陆有样嘢永远都搞唔到嘅，就系、是、那个飞机个 delay 啊，佢系永远都唔会搞得好噶啦。即系我认为就，即系嗰个空管咧，佢一定搞唔掂，短期之内。咁你？一般做生意的人，譬如要上上海或者北京，我睇到林记就成日都话，唔捻会坐你高铁噶啦。喂，对唔住，我识得嗰啲做生意嗰啲朋友，佢一定唔会坐飞机，佢一捻定会坐高铁。即系当然啦，佢究竟会唔会坐去福田嗰一段或者去广州南嗰一段，唔知道，因为而家啲人已经有方法系唔坐飞机上海或者唔坐飛機上北京噶啦嘛，即系上海系喺架动车度瞓一晚。你讲。 如果好似攞翻啱啱香港未爆风球、受风球嘅 case 为例咧，咁其实嗰段时间啲人转，即系嗰个就算恢复翻航班咧，都好混乱噶嘛。喂，其实嗰段时间你搭高铁就有着数噶咯。 系啊。同埋即係如果對一個我認為啦，對一個做生意嘅人嚟講，佢好多人會寧願係喺架火車上面多過喺架飛機上面囉。因為如果你喺架飛機上面呢，即係你係唔係間間航空公司都有嗰啲 WiFi 嗰啲㗎嘛，即係基本上失聯㗎，即係你失聯幾個鐘啦。咁有啲人就即係冇乜安全感，失聯幾個鐘可以好多嘢發生囉。咁如果你坐高铁嘅话，你基本上係可以全部时间睇到公司发生乜嘢事。即係你完全唔有咩事你可以即刻处理，基本上。即係讲电话就处理到嘅话就可以即刻讲电话处理咗。係完全唔一样嘅两个概念。同埋即係你 delay 呢，一 delay 咗呢，你就啲时间就预唔到㗎喇。即係譬如你就算你夜晚凌晨三四点机去上海咁样，你咪朝头早去到去开会，喂佢一 delay 嘅话，你个会都去唔到。 其实一种骨牌效应咯，即系好似啱啱嗰个八号风球咧，香港啱啱礼拜嗰八号风球，跟住我好似我啲 friend 去谂住过台湾啲嘢搞嘅，原本谂住朝头早九点去到啊，仲要去到台湾喎，朝头早点去到，但系变咗调翻转。但佢就变咗唔得啦，变咗夜晚十一点先去到，冇咗一日㗎喇。 係啊，所以即係你话高铁系咪冇完全冇用呢，我唔认为嘅。即係高铁佢会有，佢系有用嘅。同埋而家你话佢系大白象，冇错佢系大白象，但係你喺地产上面嘅得益呢， 即係如果而家你睇西舊嗰啲樓，你嗰啲樓嘅升值其實已經填翻嗰、那個高鐵嘅超支有得嘅，即係沿線嘅樓宇嘅升值。當然你唔可以全部計曬落去啦，但係即係有一啲人嗰陣時有啲人咧就阿黎廣德嗰啲成日都話啊，屌你老尾應該將個站擺喺嗰、那個叫咩 錦上路， 錦上路係啦，錦上路。屌你，你挤喺嗰啲地方有咩用啊？冇用啊！即系喺香港嘅角度嚟讲就冇用啊！点解咧？你嗰啲地方永远都唔会变到一个生金蛋嘅地产项目咯。如果你摆喺西九或者摆喺直情将高铁沿线过埋海嘅，去到中环嘅或者去到西环嘅，咁你嗰啲地价嘅升幅就会远超于个工程费用咯。 不过如果我哋咁样讲咧，可能又会有一部分咧，我哋包个底先啦。有一部分咧，即系可能依家系冇手持物业啦，或者可能嗰个工作或者生活上唔系咁如意咧，就会跳出嚟讲噶啦，又话哎呀咁咪就系变晒俾嗰班人赚嗰啲咁样咯。 但系冇办法喎，你个社会成个经济嘅命脉都系同地产同埋金融连埋一齐。如果金融仲唔系人人可以参与添，地产反而系大部分人都可以参与到。咁你即系究竟你要唔要同人哋一齐玩呢个游戏咧？如果你咁清高唔玩呢个游戏，我建议你就去郊野公园去搭个营咁样露宿咯。咁啊唔使你 过埋下半世。 同埋如果真系有，即系其实你睇翻即系香港嗰个地产带动到嗰、那个大地产同金融啦，带动到嗰个经济咧，佢真系。你冇办法噶，即系由靠呢样嘢去带动到，跟住能落可能变咗食肆啊，或者可能食肆，跟住嗰啲人又赚咗钱，跟住又再射落去唔同个行业度啊，系香港个社会系咁样玩噶咯，即系冇办法。 所以啊，曾荫权佢新个站去到西九，其实冇唔觉得有咩大问题。你如果你谂翻转头，你如果摆喺锦上路，咪啲新界佬发达，新界佬发达仲衰啦，啲牛屎飞都唔知搞乜啲钱落去。你如果有钱佬嘅话，你即系香港就有个好得意嘅地方，就是、你有钱佬发咗达咧，即系一系就包条女，一系咧就买下啲贵价嘢，即系你会使咗佢啊！即系你会喺嗰个香港个市区嘅范围使咗啲钱，咁大家都有少少着数。你如果喺嗰啲山卡拉地方起嘅话，都系即系你会嗰个利益嘅会好集中咯，即系一系新鸿基。即系喺元朗好多地咁，佢咪赢晒咯。咁你其他地产商有冇得赢？即系你分饼仔会分唔匀咯。 你见九龙站都分得几匀啦。 系啊， 汇德丰又有，跟住附近长江又有，新鸿基又有， 同埋柯士甸站嗰啲楼都会。 恒隆又有， 柯士甸站未起好啦啲楼，但系你柯士甸站起好咗之后，因为有高铁嘅关系。 我附近有个盘起好咗，嗰、那个盘其实麻麻地嘅，即系好近啲马路喎，即系你一二楼嗰啲太近马路，但系都我见到真系都唔少人去买喎，真系。 系啊。 几多钱啊？ 唔清楚，但系都真系都系好贵嘅啫。 即系佢会系30,000尺嘅咯，即系嗰啲地方我认为。咁其实是合理嘅、啊，因为佢真系你有高铁喺度嘅话，你可以讲啦，即系你起码同。深圳、廣州，即係你有啲人話廣州南啦，咁但係你嗰個商業嘅 CBD 係會喐嘅，即係我認為就係你高鐵起咗喺嗰啲地方，即係有高鐵站嘅話，有啲生意係會移咗去高鐵站附近咯。即係你唔好有啲人咧，就我覺得係犯咗個錯誤，就係佢哋睇而家佢去廣州嘅邊一忽，或者佢喺去深圳，而家去深圳嘅邊一忽。但系佢如果有个高铁站喺度，咁佢当然啦，佢哋会有楼发展、楼宇嘅发展啦，亦都会有商业物业嘅发展啦。咁有商业物业嘅话，你就会有人因为交通方便咗而搬去，即系而家可能系山卡拉嘅地方。即系你以前去开嗰啲地方，可能好快就会越嚟越 run down， 即系所谓嘅 广州南嘅即系番禺啊， 系番禺系啊。 我以前喺嗰度教过几个月噶，教英文。我要讲下啦，因为嗰阵中文唔好咧，即系去呢个叫咩大学城咧，要坐啲叫咩啊？摩的系嘛？ 摩的啊？ 唔系啊，唔系 摩的， 大巴都冇啊！屌，嗰阵又唔系好识中文啊，所以次次有个人嚟接我嘅嗰阵，真系哇顶！嗱，而家就唔同啦，而家我听嗰啲西人朋友讲，即系大学城都好多啲英文嗰啲教嗰啲机构嘅，佢话而家真系唔同晒，即系啲楼价同埋嗰啲以前咧系有牛嘅，佢哋因为嗰阵。佢哋深圳有一间叫咩光明咩乳业系嘛，就喺番禺大学城附近咧，就鼓励嗰啲农民咧去养牛嘅，就用翻啲奶咧，之后供翻俾嗰间公司嘅。咁咧，佢话而家啲牛都冇晒，起晒高楼大厦。我个西人朋友咁讲，因为佢一直都喺中国住咗好多年啦，都系中国通嚟嘅。咁佢都话而家嘅广州男咧，同我十年之前去。中国教书教英文的时候是完全两个世界嚟嘅，咁社长系讲紧啱嘅，即系呢个 CBD 系适宜啊嘛。咁你有个好似佢哋有，因为佢哋有咗地铁啊，广州南有咗地铁之后咧，就个楼价咧就升到砰砰声，同埋好多生意咧，咁佢广州市区点样嚟讲，啲铺位啊、五金嗰啲都系贵，即系嗰啲铺都系贵，咁佢咪可以搬远少少去广州南咯？如果方便啲嘅话。 系啊，即系好多人就觉得个市场系 static 啊，但其实就唔系啊。你如果嗰、那个交通嘅基建做好咗之后，佢好多嘢都系可以转移嘅。尤其是中国呢啲咁嘅地方，即系中国佢可以用行政措施嚟谷起一个地方添，即系佢仲多一个利器，系可以令到就算连死城都可以复活的。 其实深圳咪系用行政措施谷上嚟咯，就系、是、改革开放啫嘛。深圳就系、是、仲差过香港噶嘛。深圳本嚟系咪啊？即系嗰啲，条件啊，差好多。但系 差好多。深圳其实呢个城市整出嚟系隔住你香港同广州嘅啫。即系佢要整一个城市出嚟系讲捞佬啲话嘅，就唔系讲广东话嘅。因为深圳唔系讲广东话，你知唔知啊？深圳成个深圳都讲普通话嘅， 普通话，大部分 潮州佬多咯，好多潮州佬啊嗰度， 有好多嗰啲湖南人添。不过即系 本地深圳人好有钱嘅，即系真系深圳佬嗰啲，因为 收租， 政府俾好多钱佢哋，俾好多退休金佢哋使， 收咗啲地， 收地 系啊。 我都识一个嘅，系真系好有钱，佢哋嗰啲听唔听到？ 听到，我哋继续 听到， 不过时间差唔多，讲埋呢句，我哋就 cut 佢。 我就话即系我识一个朋友，就以前喺 Tasmania 读嘅深圳妹，就系保安嘅，即系客家人嚟嘅。咁佢话佢喺保安买咗一栋嘢喺我哋呢度，可以买到两间大嘅 house 喺 Sunny Bank， 就系咁啦。即系喺我哋嘅唐人区买到两间大 house， 喺保安啊。 所以是即是你看到即是他们那个城市发展了那个钱其实是分到给即是很多人咯，即是那个情况就是这样。 反而香港没得。 你分到钱他们不会吵你咯。 香港做不到呢，就是香港那个市建局啦，就跟即是夹埋那些收楼那些太无良了。即是不公道咯，变了。即系仲衰过大陆噶，有啲嘢而家，不过冇办法。 因为例如好似嗰啲市区重建嗰啲咧，即系可能佢同政府同私人发展商合作起啲楼咧，即系可能湿水堡，你会见到好多呢排都，你会见咧系政府蚀钱，但系发展商赚钱，即系你睇见啲把货。 喺元州街嗰度咯，即系我知道。 即系嗰类系一个类咯，系啦， 即系嗰类好多。 好啦，好啦， 华贸又有啲。anyway， 咁好啦，咁我讲到呢度，咁啊。下一节再翻嚟啦，好嘛？ 好好， 好。